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九八二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 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九八二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 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九八二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 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今天这个啊，在北京华北地区啊，这两天是一直在给大家啊预警，这两天那、雨可能比较大啊， 持续的预警， 对对对，持续的雨。然后呢，今天我在来的路上发现。今天路上的车确实比平常的时候要少一些，可能是大家选择了这个公共的交通方式出行，也是这个为了大家的安全嘛。 大家都带着雨伞去坐地铁了。 哎，对对对，然后也，这个时候天哥洗头用清扬啊，昨天看我们节目的一个老朋友，现在来到了我们的节目。Hello，Hello， 早上好。 这么早呢？ 对对对，那我们早晨 为了迎接今天本来要来的大雨，今天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跟雨有关的歌。 哎，对， 上来先给大家放一首吧， 非常用心啊，先给大家带来一首歌。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等雨 随风同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早上好呀！ 早上好，早上好。这个下雨天儿，其实哎，大家说这个下雨天儿和什么最配呢？ 下雨天儿和睡觉最配。 我也想这么说。 啊，其实如果大家这个如果是今天没有工作要做的话，其实现在如果你知道就是对于我来讲最爽的事情是什么吗？就是现在。就是你可以早起一会儿，然后再吃点东西，吃点早餐，然后这个时候下起雨之后，然后听着雨声，然后你再去睡一回笼觉， 哇，就是肚子也不饿了， 哎，然后睡得也香了， 太爽了。 哎呀，我们只是想一想嘛。对，但是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啊，可能现在是可能是刚刚起床，然后也可能是已经走在了这个上班的路上。今天早晨的7:30到9:30这两个小时的时间，还是由我和爽爽来陪伴大家。微微一笑。 再跟大家这个重新打一次招呼啊。刚才也说到了，今天呢和一直到24号，可能都是还是会有这个短时的这个雷雨来侵袭京城。那么从21号的晚上到24号，本市将有一次区域性的暴雨过程。请大家也注意出行的安全。避让积水的地段，远离河道和危险的山区，防范山洪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哎，没错啊，总之呢就是这几天的雨是预报是会比较大啊，大家出门的时候无论是这个步行啊、开车呀、或者乘坐交通工具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知道这个大家昨天晚上这个自己家附近下雨了没有？反正我家附近好像是没下。 我不知道。 早上起来看这地是干的呀，但据说好像海淀区下的特别大。 是吗？ 说海淀区下的是最大的。然后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在郊区住的小伙伴也给我们汇报一下你们的家附近的雨势呗。 哎，对对对。然后呢现在啊就是正在花椒直播平台活力酒吧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也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你的家在哪儿啊？你家最近天气怎么样啊？然后华北北京啊，最近是这个雨比较大。 那么要再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这个月应该就是下周一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开播的日子了。那么从就下周一的当天呢，我们会有一个从早晨7点钟开始的一个持续17个小时的一个大型的直播。也欢迎小伙伴们到时候都来围观我们。 哎，对，也就是这个6月26号啊，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将会举行盛大的开播仪式。刚刚爽爽也提到了17小时的大型特别直播节目，它的名字也非常的漂亮，叫做生如夏花。 生如夏花。那么当天呢我们还有这个我们当天呢还会有这个限量版的明星 T 恤准备送给大家，所以更多的精彩活动你可以赶紧关注这个982魔力工厂来了解我们开播日当天的详情。 好的然后呢现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刚刚有这个朋友在问啊帅哥美女，哎，谢谢。是啊。今天有哪位嘉宾啊？今天没有嘉宾啊，因为是 今天的嘉宾就是大家。 对对，今天的嘉宾就是大家。然后呢由我跟大家我们一起这个开开心心的度过早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其实特别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就是大家希望我们的直播间有这个嘉宾来呢，还是说就是希望我们男主持人和女主持人就是早上陪着大家聊？因为昨天我们发现呢，就是好像一有嘉宾来分享他比较专业的这些经历啊，还有一些知识的时候，好像大家的这个互动就没有那么火热了。大家是喜欢嘉宾呢，还是说这个都行？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不时的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面孔，然后带来一些就是除了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话题之外嘉宾自带的一些话题一些内容，我觉得大家应该是会喜欢的。昨天应该是到后半段9点多的时候，有网友朋友们也跟我们说，说这个时候确实是走在上班的路上，可能不方便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也不知道大家是你看随风就说了，他说昨天小龙分享的人工智能共享单车很感兴趣。陌上花发也说固定下来就是我们的嘉宾，然后这个时不常的固定下来是吧， 今天就把小龙叫出来先约一顿饭看把他固定下来怎么样。 对， 但求少点广告，我们没广告啊，我们一直在招商呢。 对对对，如果 哦，那说到这儿的话，有收看我们的节目的金主，然后也可以和我们积极的取得联系，我们把这个广告呢也做成内容，然后让大家就是听得好看，看得好看啊。 对，我们给大家来一些花式念广告，来一些不按套路出牌的广告。 对对对，没错。 这个天哥呀，天哥你的反射弧好长，这昨天我的口误怎么乐到今天还在说我昨天说的生下如花的事儿。然后他的笑点在如花、 这个、 就是生下来如花、 印象比较深刻。随风然后刚刚也说到了说我现在是在长春啊、前两天下雨了啊、东北的朋友 看样子这次的这个大雨好像整个的这个北方的很多城市都是在这个波及的范围之内哈。 对，没错，其实现在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雨季嘛。每年到了这个时候 南方的梅雨季节已经过了。 对吧 进入到北方的这个暴雨季是吧。 印象比较深刻。随风然后刚刚也说到了说我现在是在长春啊、前两天下雨了啊、东北的朋友 看样子这次的这个大雨好像整个的这个北方的很多城市都是在这个波及的范围之内哈。 对，没错，其实现在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雨季嘛。每年到了这个时候 南方的梅雨季节已经过了。 对吧 进入到北方的这个暴雨季是吧。 印象比较深刻。随风然后刚刚也说到了说我现在是在长春啊、前两天下雨了啊、东北的朋友 看样子这次的这个大雨好像整个的这个北方的很多城市都是在这个波及的范围之内哈。 对，没错，其实现在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雨季嘛。每年到了这个时候 南方的梅雨季节已经过了。 对吧 进入到北方的这个暴雨季是吧。 印象比较深刻。随风然后刚刚也说到了说我现在是在长春啊、前两天下雨了啊、东北的朋友 看样子这次的这个大雨好像整个的这个北方的很多城市都是在这个波及的范围之内哈。 对，没错，其实现在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雨季嘛。每年到了这个时候 南方的梅雨季节已经过了。 对吧 进入到北方的这个暴雨季是吧。很多东西都已经不灵光了呢。 对，因为在我们的前方呢现在是有一条这个有一台这个空调扇，现在这个 空调扇， 对，空调扇这个头都已经不转了。 早上一直在扭他脖子来着。 对， 这个随风刚才是不是问了我俩说主持人是家在哪里？ 主持人的家在哪里？那爽先回答。 我家在新疆乌鲁木齐呢。 乌鲁木齐 啊，对，乌鲁木齐 啊，乌鲁木齐 可远了呢。 对，然后我呢就是不是很远啊，离大家不是很远，都是北方人，我家在河北。 河北 对 大家都是哪里人呢？天哥说强烈推荐嘉宾表演胸口碎大石 啊、这个 口文行， 我行，没问题啊，我到时候给大家表演，然后回去之后准备准备道具啊，然后练，然后我主要是买保险。 不是，我觉得我们这对的曲苑杂谈的即视感是不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来就得演杂耍是吗？ 对，然后呢现在也再次给大家啊预告一下，有这个新来的小伙伴，现在直播间的人数是花椒直播间的人数是22000，然后呢正在 第一次我在直播的时候破20000 是吗？还会更高的， 还会更高的 然后呢在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也希望大家把我们的这个节目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在这个直播间点一下右下角就可以分享给朋友们或者是其他的网友，然后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起互动。 大家也可以就是关注我们活力982的这个房间因为我们活力982不仅有早晨的这个微微一笑这一档节目还有晚间的很多很多的节目其中就有孔文参与的这个挑战新歌声然后孔文会在里边嗷嗷飙嗓。 对，我在里头嗷嗷的唱再次给大家、 有一个某服装设计公司说女主持人的主持服装我们可以赞助哦，太欢迎了。 那你 这就是我心心念念想要的。 那你说呗，那你说怎么跟你联系一下？ 跟我们的这个那个什么吧，那个微信直播微信公众账号。 对对对，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那么除了在982魔力工厂可以点击这个视频直播，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之外呢，也可以跟我们留言评论，对吧？ 哎， 反正就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大本营。 这个、天哥已经跟我替我说话了，刚刚有给爽爽这个赞助这个衣服，他说为什么不给男主持人赞助？说孔文不帅吗？哎，你看是不是？谢谢天哥啊。我们的982呢，北京青年广播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啊，982魔力工厂，然后就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然后有一些比如说这个 赶紧来给我送衣服吧， 送衣服的这个事儿啊，咱们可以在里头细聊啊。 送衣服的，送首饰的， 哎对，然后在早晨的 送各种的， 哎对对，在早晨的这个微微一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大家可以登录花椒直播平台啊，在热门首页找到活力982，就能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将军也来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说早呀早。今天我们好像又跑题了，对吗？好奇头条号。 这个大家起来之后就先精神精神吧，是吧？ 精神精神， 精神精神，跟大家互动互动。然后呢，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新鲜事儿啊，大家看看好不好玩，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今天跟大家准备的这个第一条的资讯是跟自行车有关的。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世界上吧。地球上最爱骑自行车的国家， 荷兰。 对，荷兰， 对对对。 上次我们也请到过一个嘉宾哈，他在荷兰工作过，然后他也说，对，他也说这个荷兰真是自行车的保有量实在是太高了。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条消息是说呢，说不愧是爱自行车的阿姆斯特丹，他举办了一个首届自行车建筑的双年展。为什么有自行车建筑这种建筑呢？我研究了一下，是说现在我们的城市的这个很多的设施啊，其实大部分都还是为了配合这个公路交通，就是为了配合汽车的。比如说我们的停车场， 对， 还有一些这个地上的地下的各种停车场，还有我们的这个马路，对吧？ 对对，甚至比如说这个我们在公路上会给大家公共出行的时候开辟这个公交专用道，但是它也是汽车嘛。 对，公交专用道。 对对对。 然后就是总之好像这个很多的建筑啊，对吧，我们其实用一种视角来看的话，这个我们城市的建筑是在这个公路的旁边两侧， 对， 去建设的，对吧？ 对对对。 但是这个荷兰人民就觉得呢，为什么我们要围绕汽车呢？我们要围绕自行车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因为这个很多人都觉得好像这个自行车只是年轻人喜欢，然后好像当他们有了钱之后，有了能够买一辆汽车的钱的时候，自行车好像就被闲置了。但是在荷兰呢，可能并不是这样的。那很多的中年人甚至老年人，他们还是终身都喜欢自行车这样的一个出行的交通工具。所以呢，他们就倡导了这样一个理念，说我们的建筑也要配合我们大家的这种出行的习惯。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自行车无障碍的这个建筑，比如自行车可以直接开到大堂里去， 哎，这个 甚至可以开上楼，不是开上楼，骑上楼。 对对对对啊，我 能想象出来吗？ 我能想象到，因为如果说轮子就是非机动车啊，就是带轮子的，我可能想到的是为一些这个可能身体呀、腿脚啊不太方便的这个朋友就是轮椅专门走的这个通道，这个会有啊。但是对于这个我们很多朋友，比如真的是日常生活当中，咱比如说买个什么咱就比如说什么买个麦当劳，买个什么什么快餐，对吧，之类的，咱就直接骑着咱就上去了。 对， 是不是 就是为所有喜欢自行车的这些小伙伴吧提供很多的便利。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荷兰陌上花发，说陌上花发的这知识面真是可以啊，说荷兰是胡萝卜的培育国，然后说荷兰的植物学家为了讨好当时的奥兰治亲王，将原本五颜六色的胡萝卜培育成了橙色。 哦， 五颜六色不好吗？ 五颜六色挺好的呀，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 logo 就是五颜六色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对不对？ 对呀，我还想见见这绿色的胡萝卜呢。 对对。然后他说，这个因为奥兰芝就是橘子的音译 啊，这个荷兰的，其实荷兰的主色就是橙色 啊。对对对，没 对吧？包括荷兰的这个国家队的队服什么的都是 啊，对对， 橙色。 对，荷兰足球也是非常。 原来胡萝卜的橙色是为了配合。 配合 国王的名字的音译。 果然如此吗？ 嗯，对。然后，刚刚爽爽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随着自行车的发展到达一定数量，然后，影响人们生活之后，与之而来的是城市的建筑可以发生改变。 对，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围绕自行车建筑的，就是围绕自行车设计的这样的建筑，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我给大家找了一张图，是在中国要建的一个这个自行车主题公园，它的一个这个主建筑。 就是，哦，大家现在在花椒直播平台，然后小朋友们啊，小朋友们，小伙伴们， 幼儿园老师， 小伙伴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建筑是，有点，其实有点像一个翻过来的一个蜗牛，有点螺旋的形状。 翻过来的蜗牛。 对，就是一个小蜗牛，但是它翻过来了， 有点像一个特别好吃的千层蛋糕。 嗯，反正就是这种，就像刚刚爽上说的，如果它是，方便大家这个能够骑车上楼的话，哎，有网友朋友说也环道， 对， 大家真的可以骑上来。 就是这个中间它是一个圆柱形的建筑嘛，然后中间呢都是这个房间，可能写字楼的房间，然后四周呢是螺旋上升的自行车环道。 对，其实比如说现在一些商场，然后大家我们商场就是其实大概跟这个构造很像，就是然后四周的周围。然后就会有直梯啊，或者是扶梯，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店铺，然后商铺之类的。但是呢，他们彼此之间是通过直上直下的这个电梯啊，或者是扶梯来连接的。那这个呢，就是直接可以盘上来，对吧？ 对，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商场里，可能一楼，比如说我这个买衣服，对吧？买一杯这个咖啡，吃个冰激凌。然后我再去二楼的店逛一逛，然后我就可以骑上去，对吧？二楼买完之后，可能哎呦手里有东西了，这个拎着上楼也挺累的，接着骑到三楼，哦，这个渴了，然后不是渴了，刚才喝来着是吧？我去个洗手间，然后去四楼，我 怎么听着那么累呀？ 我去四楼吃个什么？对吧？等吃饱了之后，那不想走了，然后我从上面滑下来， 那还不如滑梯方便呢。听着有点累啊，就是因为这个建筑呢是一个我们中国还没有建成的一个叫崇明自行车主题公园。那么应该是这个崇明它是一个地名，说近年来力推的一个生态旅游项目。那么整个这个主题公园里可能大家都是可以骑这个自行车去游览整个公园的。那么这个建筑呢，大家刚才说有说像这个像花卷儿， 对，像花卷儿。 有人说这个键盘音乐侠说狗不理，是说这建筑像包子吗？ 像包， 有点像哈，就是它 有很多的 褶皱， 有褶， 对，有褶。向日葵说这叫盘山道，自行车可以上去，不用电 啊。 陌上花发说仿生建筑，仿的这个螺蛳壳，对吧？总之就是大家都觉得这建筑还是不错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吧？ 但是我有一个担忧啊，我一直有一个疑虑。 有什么疑虑？ 就是现在这共享单车也这么火，对吧？这荷兰又提倡要建自行车建筑，对吧？ 对。 但是自行车其实对于女生来说不是太友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比如说穿一个比较短的裙子就没法骑了。 哎，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好解决了。 怎么解决啊？ 我们在自行车的座位上，或者是这个，就我觉得这个只需要一个很小的一个设计感，就可以避免女孩子比如说上下车呀，穿的裙子短这种走光的现象出现。你觉得呢？对，大家、 就是、 对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涉及什么东西。你看比如说这个真的有的朋友啊，就是骑自行车或者骑电车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冬天可能会比较冷，现在就有在那个就是三轮车上铺的那种毯子嘛，对，就直接大家两个手可以伸进去，就是手套嘛，然后又可以手套，然后前面也可以这个垂下来，然后就是防风还可以挡一挡膝 盖。我宁愿穿着裙子走路。 你 太丑了。 爽说丑，这个确实是可以。 不是，我想到那个就是冬天大街上简直就是全副武装啊。 对， 就是大袖套。 对， 然后大毯子。对吧？实在是太不忍直视了 啊。哎， 大家都好有文化。大家说那个陌上花发说澳洲的悉尼歌剧院 垂下来，然后就是防风还可以挡一挡膝 盖。我宁愿穿着裙子走路。 你 太丑了。 爽说丑，这个确实是可以。 不是，我想到那个就是冬天大街上

不过由于没有插板，请自带大容量充电宝。 年轻创造未来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为你充满电量。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 每个言，给皇上录个音，放个曲儿，晚上用手电筒功能给公主讲个故事，说不定你就能改变近代史。不过由于没有插板，请自带大容量充电宝。 年轻创造未来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为你充满电量。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 点， 好奇头条号。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看到的确实不一样。我们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然后正在为您直播的微微一笑。我们不仅可以听啊，在北京地区大家可以通过一些在北京地区 通过广播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 对，通过一些这个音频的软件都可以听到，然后大家可以在花椒的直播平台活力982的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然后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实在是太开心了，这么多的人。 对对对。 就刚才我们放这首歌的这个当件儿哈，这个大家的留言板都已经翻过去了。我记得好像是哪个小伙伴说的来着，说爽爽今天穿的特别清凉。本来看到这句话我挺开心的。然后后面还加了一个词儿叫肱三头肌。 对，然后我这个。谢谢向日葵送出的金话筒，谢谢。然后一直呢，我这个从我们上个时段，然后给大家带来音乐之前，然后这个大家的留言给大家回顾一下。侯三强说哈哈，你俩主持的真逗哈，谢谢。 谢谢大家。 对，然后随风也说，这位东北的朋友啊，说爽爽有点坏坏的。 我哪儿坏了呀？我这是好学生的代言人呢。 肱三头肌是天哥说的啊，天哥洗头用清扬啊。 肱三头肌。 对，刚刚我俩在这个节目的这个间隙呢，大家也看到了，我们俩是比了比这个肱三头肌啊，然后 比了比我们俩的肌肉和我们俩的这个谁更白。 对，谁更白？ 因为有人说孔文特别白。 对，孔文还是挺白的。然后也有人说爽爽笑得跟小老鼠一样。 不是像小老鼠这重合 啊？说爽爽有点坏坏的。 我哪儿坏了呀？我这是好学生的代言人呢。 肱三头肌是天哥说的啊，天哥洗头用清扬啊。 肱三头肌。 对，刚刚我俩在这个节目的这个间隙呢，大家也看到了，我们俩是比了比这个肱三头肌啊，然后 比了比我们俩的肌肉和我们俩的这个谁更白。 对，谁更白？ 因为有人说孔文特别白。 对，孔文还是挺白的。然后也有人说爽爽笑得跟小老鼠一样。 不是像小老鼠这重合。然后就是这档节目应该是有大概四个大美女，据说是我们酒吧的颜值担当， 对， 来主持这档节目，分享大家一些这个女生，比如说美妆呀，然后衣服啊，还有一些包括母婴类的这样的一些节目。 对对对，然后呢是这个首先是女神百分百，然后是酒吧活力榜，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比如说过去的一些剧集，还有这个华语乐坛的流行音乐，然后无论是现在的，还有这个过去的，还有一些网大网剧，然后这样一个节目， 然后还有帮大家找对象的呢。 对， 叫博虎点秋香。 博虎点秋香是后边啊，反正就是四点开始，然后是这个女神百分百，然后这个五点呢是酒吧活力榜，到六点就是我的了， 就是挑战新歌声。 对，到六点呢是挑战新歌声，然后呢是一档这个素人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来唱歌，大家来 PK， 来聊天聊音乐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然后再接下来呢是这个今晚有戏，今晚有戏呢会请一些比如说现在当红的一些这个演员，然后包括一些这个艺校的学生，然后大家来呢，我们去探讨探讨剧本，然后聊一聊这个段子，然后大家读一读，给大家演绎一下，看广播啊，在我们视频化的广播当中演绎这个剧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再之后才是那个找对象的节目，叫博虎点秋香。 哇塞，就在他说出博虎点秋香的时候，有一个叫唐伯虎来了的小伙伴说，在说我吗？ 唐伯虎来了刚刚 你要不要这么说，曹操就曹操到啊。 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啊，这个 随风和天哥都说 说这个珊珊也去吗？爽爽也去吗？水水也去吗？好像我们早间的微微一笑的这三个主持人，就是真的是只在早间做微微一笑。 对对，只在早间啊，但是在 毕竟我一个公三头肌担当，还是不要去女神的节目了，怕大膀子吓到他们。 在这个6月26号的时候啊，这个可能大家会见到我们刚刚给大家提到的所有的 主持人 对，然后真的是 我们会有一个集体的亮相。 对对对，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看到不一样的东 西。孔安，你说那天会要求我们穿得非常隆重吗？ 我觉得这个看大家吧，大家希望我们穿什么，但是就是能接受的啊。你不真的，你说 能接受的， 我们都穿比基尼来直播，那不成，这领导不答应。 你不要对比基尼有偏见好吗？就是比基尼其实是特别阳光和健康的，真的。 我们真的没有偏见啊， 可喜欢了， 我也可喜欢了。 好无三强夸我们说活力做得越来越好了，肯定越来越火。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然后向日葵， 借您吉言， 对，谢向日葵送了我们。主播辛苦，电台主播星杰关注了我们，这个是同行嘛，以后我们互动一下。然后王导送我们的桃花，然后随风送来的小太阳礼物 ，A 柠檬 C 送来的金话筒，对对对，还有 大家送我们很多礼物， 有点。 其实说到这个， 谢谢大家， 拜谢一下， 对对，拜谢一下。 刚才说到这个着正装，其实昨天我还关注了孔文，你们这个孔文的母校就是传媒大学，昨天举行了一个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对。 这传媒大学的毕业典礼，大家知道是什么样的吗？人家要走红毯。 对，其实这个是学校的一个传统嘛，就是大家。 是你们学校的传统啊。 对，其实很多学校都有这个传统吧。传媒大学的学生可能这个， 我们学校可土了，我们没走过红毯， 是吧？没事，6月26号的时候给你补一回。如果咱单位没有安排的话，我自己扛一圈毯子过来，然后就咱都完了之后，我都别走，你们都好好拍照，我爽着走，就给铺开。 那我得穿一个10厘米的高跟鞋来。 那没问题。谢谢李成啊，如果没念错你的名字的话，这应该是成。谢谢送来的桃花，谢谢。 好无三强说能看到活的吗？亮相时，我们都是活的呀，你现在看到的也是活的呢。活蹦乱跳的。 陌上花发说，传媒大学的传统就是哄台。哎，没错，陌上花发。 什么叫哄台呀？ 行家，对， 就是这种吗？ 就是这个呢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就是每个学校呢，就是大家在大学期间啊，可能都有这个校园歌手大赛。 对 啊，是吧，学校里的歌手大赛，学院里的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但是呢在传媒大学呢也有，它叫这个广院之春，就是每年开春的这个时候，大家在这个校园的广场上搭建起这么一个台子，然后大家来唱歌。但是呢这个哄台的传统是什么样的，就是在传媒大学吧，就是你一定要不就是你的颜值，要不就是你讲的内容，要不就是你唱的真的是怎么说，可以和真的是一些专业的歌手可以去媲美，可以抗衡。否则的话， 惊天地泣鬼神。 对对，否则的话，传媒大学的学生真的是太难伺候了， 特别挑剔。 对，稍稍有一点小瑕疵，或者是真的你张口说不好的话，就是大家已经在下边，比如说准备了有什么这个卫生纸、纸飞机。然后最早的时候我听说好像还有过什么 臭鸡蛋， 有过鸡蛋类似的东西啊， 都往上扔， 就直接往台上飞，你知道吗？然后有的就是这小伙伴们还拿着这个扫帚啊，或者说写一些这个有趣的字板。然后这个时候 DJ 呢也配合的这个比较默契。你比如说这个男孩子，可能我上来唱歌啊，我刚一张口唱的不好，然后我直接下去吧，然后这个 DJ 就然后放音乐什么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 是，然后就是 DJ 还配合他这个黑他一下。 对对对，然后这个比如说女孩子呢唱的一开口唱的不好，然后就会比如说放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就你直接下台就可以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说你真的是有才华的话， 经受住了这种哄台的考验， 经受住了哄台的考验，用你的歌声然后真的是把大家给吸引住，大家也绝对不会吝啬掌声，不会吝啬对你的赞美。 哇，我觉得这个广院之春是一个特别练心的地方。 对对对，没错没错， 真的。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如果说大家能够在这个广院的这个舞台上能够站一分钟啊，就是说你 一分钟这么短呢、就是大家都上去几十秒就被哄下来了。 对，有可能的是这样的。 就是当你一站的时候，因为啪聚光灯就直接打在你的身上， 嗯， 啊，直接打在你的身上。就如果说大家能够经受住这一分钟或者是这几分钟的考验，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你在之后登任何的台子都不会害怕。 确实是， 对， 因为可能这就是主持人所需要的一种特质，就是临危不乱， 对， 永远都是要能稳住，对吧？ 而且更甚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各个行业嘛，比如说都会有这个大咖，是吧？比如说这个主持界有主持界的大咖，是吧？演员有这个演员的大咖，歌手有这个歌手大咖，但是呢，你比如说你任何大咖，只要是来到我们学校的话。 一样被轰， 不管是你什么大咖，只要是你那天表现的不好，同学们可能就会虚你， 就是大家只看实力， 对， 不看名气， 对呀、啊，你名气你没有关系啊，那你名气来了之后，那我们是来看你耍大牌的吗？并不是这样，我相信大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是看任何的节目东西都是这样的，大家就是我们面对面的交流，发自内心的去交流，大家一起度过一个开心的时光，我觉得耍大牌在任何时候，你的作品我们可以很欣赏，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表现得不好的话，有原因我们可以原谅，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单纯耍大牌，我相信现在在这个时代对于任何一个粉丝来讲都是不接受的。 但是孔文，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会不会有就是同学们的眼光真的就是那么的准确吗？会不会有大家就是因为起哄很开心嘛，你看刚才这个陌上花发说领着起哄神往啊，就是大家会有这种我就是虚你，对吧？那就是谁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是先给你哄下去，会不会大家就是形成这种惯性？那真的好的东西认真准备过的也被大家哄下去了，会吗？ 这种问题会有。然后刚才谁陌上花发说的什么，就是 他说领着起哄特别神往， 就带头起哄是吧？ 对，他就是不嫌事儿大的。 对，我也是属于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 天哥说，孔文你体验过吗？你体验过台上还是台下？ 我台上台下都体验过， 都体验过、啊。 我也轰过别人，也让别人给轰下来过。 陌上花发说，观众贺道彩有助于明星成长，确实练心嘛，练心，然后以后就什么都不怕了，对吧？ 对，真的就是，这怎么说那句老话？反正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说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真的， 对，确实是这样。 对你来到任何一个舞台，如果说你。仅仅是这个靠着你的作品或者说以前的一些名气，你对我今天的这些观众，我对他们没有充足的准备，我今天的表现不够好，我觉得也是要能够勇敢接受批评和哄台的。 对，就是大家就是认你在台上那一刻的那个发挥和那个绽放， 对， 而且就是说大家也必须看到你在上台前的那种准备和为了这次上台所做出的努力，而不是说我在吃老本儿，对吗？这样看起来这个传媒大学的这个传统啊，确实是有这个行业特色， 对， 是吗？ 非常有 非常有行业特色， 非常有， 感觉大家都还没听说过。 对， 说这个说传媒大学原来这样。好，吴三强问说，爆料的准确吗？孔文你还敢回母校吗？孔文你体验台上的时候被大家哄了吗？ 爆料的准确，非常准确。我是这样的，因为我去参加歌手大赛呢，我是这个准备了一首这个林志炫的歌，叫蒙娜丽莎的眼泪。对，这个歌呢其实是 蒙娜丽莎， 对，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也曾为爱争论错与对，对，是这个歌。但是呢就上去之后吧， 你这个唱歌水平在传媒大学大概是一什么档次？ 对吧，拿不出手， 天哪。 然后上来之后，一开始就是啪，所有的灯光灭了，只有追光灯打到你的身上，就你那天的什么服装啊，任何一个小细节都会被放到的很大很大，然后就间奏一起，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台下就已经不行了，就但是呢，咱们也是有备而来啊，对吧？咱这个咱过来挑场子，咱不能没人，是不是？咱 这个时候，孔文就拿出了他的拿手绝活，说了一段评书。 不，这个时候咱台下是有兄弟的。啊，是 有托， 有托，对，对，然后呢，就是这个台下的兄弟们呢，真的得给捧捧场吧，是不是？就是哦，就好啊， 孔文，你太懂这江湖了， 对，好帅呀，或者怎么之类的，就但是呢， 喊着不喊着呀，都是自己人， 都是自己人，对，这个气势必须得有，但是你真的一开口唱的时候，我那天的表现显然没有得到在场绝大多数。 这个时候咱台下是有兄弟的啊，是 有托、 有托对。对，然后呢就是这个台下的兄弟们呢，真的得给捧捧场吧，是不是，就是哦就好啊， 孔文你太懂这江湖了， 对对，好帅呀、啊、或者怎么之类的，就但是呢 喊着不喊着呀，都是自己人， 都是自己人，对，这个气势必须得有。但是你真的一开口唱的时候，我那天的表现显然没有得到在场绝大多数。 还买账吗？ 不买账， 臭鸡蛋砸下去了 啊、对，因为这就是一个唱歌的这个这个舞台啊、所以就是 好无三强说了，说你俩像说相声的，早上看着节目醒得快，孔文都是被你传染的，我现在开始曲苑杂谈的这个，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这向日葵说的是，就对，就是我刚刚提的《非诚勿扰》， 可惜 不是你陪你来，我看你唱会儿， 拜拜了你，撒又难了。 对，然后这个你俩像说相声，早上看着这个醒得快，反正就是早晨的时候呢，陪着大家一起聊聊天，我们会给大家准备一些这个我们准备的好玩的话题，大家认为好玩不好玩，然后聊聊我们身边的事儿，陪伴着大家，然后就是、 时间来到了8:18，刚才跑题了，跑得有点远，一直在聊这个广院之春，是叫广院之春吗？ 对，广院之春就是。 那现在改成传媒大学之后，还是叫广院之春？ 还是叫广院之春？ 哇，真的是好有传统的一个这个仪式。估计已经非常多年了吧？ 对对对，这个已经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 这个，哎呀，聊这点这个事儿，我们聊了20分钟。 所以说，在广院之春的舞台上，如果是被大家送了很多鲜花，得到很多认可，是不是可以直接出道了？ 哎呦，这个好像，如果真的据这个出道的话，好像确实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还是有一定距离。 对，因为 所以可见明星多么不好当。 对，因为在那个舞台上，除了你要唱功过人、心理素质过人的话，可能比如说，如果真的出道的话，要面对这个很多很多具体的事物，比如说跑通告啊，可能说这个更多的一些协作， 你就要变成一个非常专业的这种明星了。 对，没错， 就需要有一些专业的素质，而不是只是说我会唱歌， 对， 或者我讲话讲得好，对不对？ 对对对，没错没错。 好，我们来送给大家一首歌吧，让大家来休息一下。我俩这说相声的也歇一歇，然后我们这首歌之后回到我们的主题。 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接着给大家聊这个有意思的事儿啊，不能光聊自己的事儿。 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叫《Good Day》。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微微一笑。 欢迎回来，我是孔恩，他是王爽。 刚才我们两个聊了一下这个， 对，聊了聊这个 职业的自我否定 啊。嗯，哎，我们刚才就是我那说相声，咱俩说半个小时，就是聊学校的那个事儿，是怎么起来的？哪个朋友提起来的？这是忘了，我都 是我 是吗？ 是我。对，因为昨天我在看你们直播来着，真的。然后看到了非常很多这个辣眼睛的装扮，比如说男生穿大红色的西装，感觉像要这个结婚似的。 啊。 然后还走红毯。 对对对，走红毯。 然后孔文当时刚刚跟我说这个主持人呐、这个行业啊怎么地让我回我的金融圈。我说我就是抢他们，就是要抢你的饭碗。 我给你了。 刚才孔文送了我一个饭碗，谢谢孔文同学送给我饭碗。 哎，谢谢，也谢谢今天啊、所有在我们花椒直播平台活力酒吧直播间的小伙伴们跟我们的互动，还有这个送来的小礼物，谢谢大家。我们现在直播间是5.5万人啊，5万5， 谢 谢 大 家， 5万5，太吉利了。 对对对， 要不大家送我们6万8吧。 6万8是吗？我们今天的目标是6万8，然后大家一起帮我们来，我们来冲一冲这个目标，然后大家点一点关注，然后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 分享 给 你的小朋友们、小同学们和你的朋友圈。 对对对，谢谢。 这个目标。 对对对对， 谢谢孔文同学送给我饭碗。 哎，谢谢，也谢谢今天啊、所有在我们花椒直播平台活力酒吧直播间的小伙伴们跟我们的互动，还有这个送来的小礼物，谢谢大家。我们现在直播间是5.5万人啊，5万5， 谢 谢 大 家， 5万5，太吉利了。 对对对， 要不大家送我们6万8吧。 六万八是吗？我们今天的目标是6万8，然后大家一起帮我们来，我们来冲一冲这个目标，然后大家点一点关注，然后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 给你的小朋友们、小同学们和你的朋友圈。 对对对，谢谢。 这个目标。 对对对， 谢谢孔文同学送给我饭碗。 哎，谢谢，也谢谢今天啊、所有在我们花椒直播平台活力酒吧直播间的小伙伴们跟我们的互动，还有这个送来的小礼物，谢谢大家。我们现在直播间是5.5万人啊，5万5， 谢 谢 大 家， 5万5，太吉利了。 对对对， 要不大家送我们6万8吧。 六万八是吗？我们今天的目标是6万8，然后大家一起帮我们来，我们来冲一冲这个目标，然后大家点一点关注，然后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 给你的小朋友们、小同学们和你的朋友圈。 对对对，谢谢。 这个目标。谢谢孔文同学送给我饭碗。 哎，谢谢，也谢谢今天啊、所有在我们花椒直播平台活力酒吧直播间的小伙伴们跟我们的互动，还有这个送来的小礼物，谢谢大家。我们现在直播间是5.5万人啊，5万5， 谢 谢 大 家， 5万5，太吉利了。 对对对， 要不大家送我们6万8吧。 六万八是吗？我们今天的目标是6万8，然后大家一起帮我们来，我们来冲一冲这个目标，然后大家点一点关注，然后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 给你的小朋友们、小同学们和你的朋友圈。 对对对，谢谢。 这个目标， 尤其是到了这个季节了，夏天嘛，这个大家吃马小是吧？咱这个如果说兜里咱宽裕点，是不是？这个月领导给多发点，咱来只 澳龙， 哎，来只大龙虾，多好的日子，你说。你欧洲是吧？你说这龙虾捞上来之后，咱就得吃新的，新鲜的，是不是？ 对。但是这个法院说了，说你这个龙虾作为动物，应该有最基本的生存权，不应该受到人类的虐待。那么龙虾在烹饪前呢，应该放在水池子里泡着、养着 啊。 然后你正式要去做的时候 啊， 你再去做，再把它这个，对吧？再给它一命呜呼了。 要我说呀，这全都是人类自己想的。你怎么不在乎龙虾的心思呢？龙虾的心思就不会这么想吗？ 龙虾也许会觉得天太热了，你让我凉快凉快。 不，你反正都得吃我，你给我来个快的嘛，你别让我在那受煎熬。 对呀、这就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 其实动物保护协会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得给人来痛快的，你不能放在冰上折磨它。 哦。是这个， 但是我看到有小伙伴就是评论这条新闻啊， 他们 说如果此理可以类推的话，那是不是打死蚊子也要被罚款呢？ 打死蚊子被罚款？ 对呀。 啊，不过这个， 然后就有小伙伴回复他说，打死蚊子不会罚款，但是你如果点蚊香，那就是虐待动物。 啊。点蚊香就是虐待动物，点蚊香液就是这好像这得说出来，这多少年了，得判多少年了，这得，是不是？啊，这天哥出来了是吧？我还以为天哥走了呢。天哥洗头用清扬，他说被罚款了。然后陌上花发说孔子说君子什么 远庖厨， 哦， 是说你不要随便送人饭碗。 哦，这个意思是吧？ 陌上花发说，说那我们国家的糖醋活鱼是不是就不能做啦？糖醋活鱼应该就是把活鱼直接给来个痛快的，这应该可以。 哎、对对对， 这应该可以。 对，然后也说了这个龙虾红了是最美。 哎，不对不对，糖醋活鱼是不是就是那个给你上到桌子上那个鱼嘴巴还在动的那种鱼呀、啊？那种做法。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估计是会被罚款的。 对，是这样的，就是活鱼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可能把这个中间的肉啊去掉一部分，就有这种活鱼的做法，就上来之后那个， 这应该可以。 哎、对对对， 这应该可以。 对，然后也说了这个龙虾红了是最美。 哎，不对不对，糖醋活鱼是不是就是那个给你上到桌子上那个鱼嘴巴还在动的那种鱼呀、啊？那种做法。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估计是会被罚款的。 对，是这样的，就是活鱼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可能把这个中间的肉啊去掉一部分，就有这种活鱼的做法，就上来之后那个， 这应该可以。 哎、对对对， 这应该可以。 对，然后也说了这个龙虾红了是最美。 哎，不对不对，糖醋活鱼是不是就是那个给你上到桌子上那个鱼嘴巴还在动的那种鱼呀、啊？那种做法。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估计是会被罚款的。 对，是这样的，就是活鱼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可能把这个中间的肉啊去掉一部分，就有这种活鱼的做法，就上来之后那个， 这应该可以。 哎、对对对， 这应该可以。 对，然后也说了这个龙虾红了是最美。 哎，不对不对，糖醋活鱼是不是就是那个给你上到桌子上那个鱼嘴巴还在动的那种鱼呀、啊？那种做法。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估计是会被罚款的。 对，是这样的，就是活鱼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可能把这个中间的肉啊去掉一部分，就有这种活鱼的做法，就上来之后那个，先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平台、啊，花椒直播间，天哥洗头用情扬啊，今天的时间没把控好吧，被我们聊跑偏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刚才聊到这个龙虾的事情，然后突然就没注意到半点儿了。然后天哥说总结了一下，说绝对跟我们是真爱，那当然了，这还用问？ 对，必须的。 对， 然后好物三强也一直在提，还有陌上花发都提到了这个醉虾的做法， 醉虾醉蟹哈。 啊，对， 这个 活着嘛。 刚才是谁说了？好物三强说醉虾最恐怖，醒来没了。不是，我不明白， 这像个段子。 你是说谁醒来？ 虾醒来呀、啊？ 虾还能醒来吗？ 虾，你不 在肚子里醒来？ 你本来是把人扔到这个扔到酒里头，然后这个啊、哦、呀，这个没酒，可能人家没准想的喝一会儿睡一会儿是吧？结果醒来之后就没了。 醒来不是醒来的主语是谁呀？ 虾呀，他就醒不过来了。 对呀。 嗯， 哎，非常有意思啊！刚跟大家分享的这条消息， 对对对， 说是这个把龙虾放在冰上，然后被举报了。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的这个资讯啊，同时来预告一下吧。就是今天9点到9点半的这个时段，我们会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也是我跟孔文今天为大家设计的一个话题。是说，如果不考虑任何的现实因素，你想去哪个城市生活？那也希望大家在9点钟之后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话题讨论。 哎，没错，请大家这个积极的跟我们互动。如果不考虑现实的因素啊，这个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就当现在，比如说这个 不用考虑工作的事儿， 哎，不用考虑工作的事儿， 不用考虑房的事儿， 不用考虑房子的事儿，不用考虑家庭的事儿，这个时刻啊，9点到9点半的时候，这个畅所欲言啊，只为你自己的内心活着，来这个悄悄的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就给你念出去。 哇，天哥表白了我们，天哥说有你的城市， 有你的城市， 你是谁呀？ 啊， 是我俩吗？我是不是又自作多情？ 有你的城市，这个。我们先回答一个，应该是这个看名字应该是同行啊，综合广播 FM 939， 说什么台呀、 啊？什么呀？什么台呀、啊？你是什么台呀、啊？我们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这是我们的番号，谢谢。 对呀、啊，来呀，互相关注呀。 对呀、啊，来呀，互相伤害呀。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你能不能对人有台友好一点？ 哎，没有没有没有，因为这个就大家一起聊嘛。 大家一起聊啊，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昨天准备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 哎，对对对。 下面这条消息说的是。 新华字典有了 APP。 哎，对，刚刚我们那个龙虾醉虾的事儿，我们就到告一段落啊，我们起一个新的。我们起个新的。 你做这么多预告干嘛？ 嗯。 哎，刚才还有谁说了，说王爽的关于蚊子的故事真多。 哦。 对呀、啊、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招蚊子的 B 型血。 对对对。嗯，哦，哎，这位朋友就是刚刚我们这个说到的综合广播 FM939 冉亮，我是吉林的、嗯、哈哈，吉林的这位同行，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这里是来自北京的声音。 嗯，这里是来自北京的声音。 啊。 陌上花花说山山水水聊过，聊过哪个呀？聊过新华字典还是聊过龙虾？ 是应该是新华字典吧，是不是陌上花花？ 嗯，陌上花花再给我们提供一下这个消息啊。 嗯，哦，新华字典，他说的是新华字典 啊、哦，新华字典。 嗯， 好，那我们就在这跟大家再聊一次， 简单聊一下吧。 简单聊一下，就是说、这个新华字典呢出了一个 APP， 然后这个， 我们先说新华字典的事儿。 先说新华字典的事儿、 啊。先说新华字典。 新华字典出了一个 APP、嗯。 对。 以上没了、嗯，然后我们接下来聊孔文穿了条大裤衩的事儿。孔文今天进直播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下周一要举行的这个仪式， 那 叫生如夏花。 对， 因为孔文一身都是大花儿， 我这个 上身是小花，下身是大花。就说、这个新华字典呢出了一个 APP， 然后这个， 我们先说新华字典的事儿。 先说新华字典的事儿、 啊。先说新华字典。 新华字典出了一个 APP、嗯。 对， 以上没了。然后我们接下来聊孔文穿了条大裤衩的事儿。孔文今天进直播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下周一要举行的这个仪式， 那 叫生如夏花。 对， 因为孔文一身都是大花， 我这个 上身是小花，下身是大花。就说、这个新华字典呢出了一个 APP， 然后这个， 我们先说新华字典的事儿。 先说新华字典的事儿、 啊。先说新华字典。 新华字典出了一个 APP、嗯。 对， 以上没了。然后我们接下来聊孔文穿了条大裤衩的事儿。孔文今天进直播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下周一要举行的这个仪式， 那 叫生如夏花。 对， 因为孔文一身都是大花， 我这个 上身是小花，下身是大花。停直播呢，跟我们过去在直播间里就是跟大家只是说音频聊天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现在还是坐在这儿，对吧？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孔文说我们应该可以躺着播， 对， 我们应该可以穿着睡衣播， 嗯， 我们戴着睡帽来播， 对， 我们应该突破自我。 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小想法、因为就是 我觉得可以啊、要不这样世界睡眠日那天， 世界睡眠日 我们就都戴着睡帽来吧。 对，戴着睡帽，然后戴着睡帽，戴着眼罩。戴着眼罩，我们这个后边配一个，哎，孔文这儿说话啊啊啊，哎，好的好的。 盲人直播。 对，因为就是想努力的给大家营造一种轻松愉快，然后、这个、 自然的这种 感觉，自然的，对对对，然后是 让大家看到我们主播日常生活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然后呢我们的节目也是希望更多的年轻的朋友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节目，我们有态度，不做作，我们真实、对，我们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代表一种活力吧。 代表一种新的声音。 对，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这些可能都是一种形式啊，对，在这种 我发现大家比我们的尺度大多了。毫无三强说打着呼噜播，梦话播， 对，打着呼噜这可能差点意思。就是接下来这个是我要说的，刚刚可能提到的是比如说形式上给大家可能我们拉近一些距离， 活泼一些， 对，并不是说隔着电波隔着网络我们去交流、然后我们拉近一些距离，然后在内容上呢然后跟大家通过我们的努力还有通过大家的帮助，我们对一些话题我们就扒一扒它，然后聊一聊啊，有的话 大家有什么建议，比如说喜欢主播怎么打扮呀、然后喜欢主播聊一些什么样的话题呀、就赶紧发给我们。 对，然后呢 我们虽然不一定都采纳， 对对对， 但是我们非常欢迎你来给我们意见。 对，然后我们这里呢也有这个非常深厚的这个编辑团队，还有内容生产团队，然后还会有小视频的分发，都会给大家带来，希望给大家带来能够既有趣又有一定的营养的， 有干货 啊，有一定干货的这样一些内容。就包括其实我和爽爽搭档的时候会给大家请来一些嘉宾啊， 对，还有孔文非常感兴趣的关于年轻人创业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哎，对对， 我们会持续的为大家来带来各种创业的嘉宾，在这里预告一下，有各种各样的，有开咖啡厅的， 还有开创意菜的，以及做这个新科技行业的，还有拍网剧的，以及拍过鬼片的摄影师。哎呀，总之就是有太多的嘉宾想请到直播间了。 就刚刚是这个爽爽的人脉大爆料时间。 哎呀，这个主要是有很多的好朋友，有很多的好朋友支持， 朋友多，朋友支持，对，朋友捧，然后我们在直播间呢， 谢谢 也都靠大家的支持。 对，这个好吴三强说，主播啥时候有见面日啊？见面日这个事儿，我可以向你许诺，一定会有的。但是具体在什么时候呢？先等到我们开播之后再说。 嗯，对，然后这个应该是会有的，然后看这个我们的团队，我们的领导怎么安排和这个大家的互动的时间，这个一定会有。 嗯，哎，看到范宝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哈喽呀，哈喽哈喽，范宝。 哎，范宝， 那这个范宝好像改了他的这个，改了他的这个 名字，原来他叫哈米坚果饭店。 对 对，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条我觉得特别逗的消息。 嗯，好， 是说这个哥斯达黎加的总统在讲话中误食了一只黄蜂，大家能想象到这个画面吗？我跟大家准备了小视频呢，大家先想象一下， 大家想象一下，就是这个。就一个人可能正说话呢， 这个人是个总统， 就进去了，就说着说着话，这个时候是一只黄蜂飞到了嘴里，是吗？ 对。然后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呢？如果是我的话，一定会 啊。哦，就这种情况。那我啊，这个爽爽给大家准备了小视频啊，我们这个给大家看看视频，你看看人家这个总统先生是怎么做的？ 看看总统先生是怎么处理这只黄蜂的。 对，哥斯达黎加的总统。 Hay una zona tan importante como esta que sin embargo me la comí. Me comí la, me comí la 哎，大家有注意看吗？因为这个黄蜂飞得非常快哈，这个镜头就是转瞬即逝。这个总统应该是接受一个电视台的采访，对吧？ 对， 然后这个黄蜂飞进去了之后呢，他就顺嘴嚼了两下。 对，嚼了两下， 然后做了一个吞咽的动作。 然后这个 现在有慢动作了，慢动作来了，品尝了一下。 对，大家看到了吗？ 让他露出了一个迷之微笑，随即大笑。 这是特写的镜头。 哎呀，我的天哪！ 花椒直播平台的小伙伴们，你们看到了吗？ 我的天哪！ 对，然后到这个视频最后的时候，它有一个这个特写的镜头啊，还是很清楚的，能够看到这只黄蜂飞到这个哥斯达黎加总统先生这个嘴里边去的这个画面。 嗯， 然后他是这个很淡定的嚼了几口， 然后这个总统说了一句话呢，因为他在采访中可能用的不是英文，有这个小编把他的说的话翻译过来了。 嗯， 总统特别淡定的说，我吃的可是满满的这个蛋白质呢。 对，这个回答真的是很机智。 我觉得这个总统啊，要是上你们这个广院之春肯定没问题，这大心脏。 对，然后这个喝了一口水，然后慢慢的咽了， 润了润嗓子， 润了润，然后是怎么说呢，非常的机智，非常的淡定。 对，天哥说，黄蜂说我也很绝望呀，我能怎么办？ 啊，然后刚才有这个， 从来没想到自己的命运会这样终结。 对，对对对，刚才流氓兔这个0411问我个人的一个问题啊，说孔文你踢球吗？你是说这个踢足球是吗？踢足球我踢啊，然后这个平常最多的玩的时候呢，是这个和朋友有两个这个篮球的固定的时间，然后足球呢时不时的也会踢。 孔文还是非常喜欢这个球类运动的。 对， 他好像每周五会有一个球局。 对对对，会有一个球局。 然后时不时的还受个伤。 对对对。然后这个 这个综合广播的这个染量说瞬间受不了，自己咽了一口口水。 对，咽了一口口水。因为这个就是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吃这个虫子什么的这个东西，大家真的是吃不吃啊？ 我吃不了。 是吗？ 嗯，吃不了。 就是就比如说蚕蛹，这个是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有的一些有的一些烤虫子，可能南方比较多，是吧？ 对，尤其是广东， 对吧？ 广东一带， 啊，就是叫不出名字来的那种小虫子，然后什么蚕蛹啊，那就烤了之后去吃，然后有的朋友确实接受不了，就是那种味道。 你能接受？ 我勉，如烤熟了的话，把这个料撒足，我勉强能够接受，但是大家想象一下，人家可吃的是鲜的， 人家吃的是纯天然。我不知道这个哥斯达黎加这个国家不是特别了解哈，是不是它的这个自然生态，就是非常的这个和大自然非常的接近。有些人说这个澳大利亚啊，就是经常在大街上能够见到各种各样奇怪的动物，尤其是在自己家里有时候也能见到，对吧？袋鼠来敲门什么的。 对对对。 如果可能是这个，就是和这些小昆虫啊、小动物非常非常容易高频次的遇见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可能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 我曾经还看过一个报道说，说我们人类在睡觉的时候啊，至少吃过20种虫子 啊。 对，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会有的时候会张着嘴，对吧？打呼噜之类，然后就有各种小朋友就爬进你的嘴里 啊。哎呀， 想一想都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与其这样的话，我希望是只蚊子，可不要是只苍蝇。 天哥说小时候抓过螳螂，几个小伙伴一起烤着吃。哎，这事儿我小时候也干过。螳螂腿的那个肉啊，好像还是有点料的。 对对对， 有点料。 蚂蚱对吧？小时候 对蚂蚱， 对烤蚂蚱， 对烤蚂蚱。 对，刚刚流氓兔说啊，说这个之前在广院踢过几次球，以为见过你。哎，我有的时候会去广院跑步。对，然后 这个在北京的小伙伴们可以求偶遇。 对对，在北京的小伙伴们，这个求局，真的我们可以约着大家一起这个活动活动，健个身啊，这个没有问题。然后如果刚刚提到这个我们吃虫子的事儿啊， 好吴三强说他不吃早餐了，不带这样的。 哎呀，好吴三强，既然都这样了啊，那我就得再跟你聊聊。我不知道有一档这个真人秀的节目叫做《跟着贝尔去旅行》，你看没看过呀？是吧，贝尔？ 孔文，你知道吗？就我之前闹过一个， 克里斯蒂安贝尔， 我知道，就是我之前闹过特别大的笑话。我们大家在一起吃烤串，几个朋友，然后有两个朋友就在聊说，哎，那个贝尔带你去旅行什么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一边吃，我就突然停下来，我说，哎，你们聊的贝尔是包贝尔吗？ 要不？ 然后两个人就愣了。 哎呀，爽爽也是，也是可爱的那个，我好搭档。 就所以又提到了这个贝尔带你去旅行， 对 吧？ 对对 对， 贝尔 说的是这个野外生存专家。 野外生存专家，因为在野外生存的时候呢，鉴于这个在野外呢生存，保持自己的能量、水、食物，这是可能。这是第一位的，所以有的时候免不了呢，在野外那没办法呀，要保持身体的能量啊，就会吃一些，比如说我们刚刚给大家放的视频里，黄蜂甚至更甚的一些，这真的我 就是贝尔能吃各种刺身， 对， 我们说的好听一点就是各种刺身， 对，啥都吃， 啥都吃， 啥都吃， 而且基本上不经过我们这种加工， 对，而且就是真的有的就是就说白了吧，就是一些大肉虫子。是吧，就大肉虫子，然后还那个啊， 这个陌上花发想起来了一个这个情节，说欢乐颂里和赵医生吃烤串，这情节我记得特别清楚。大概好像是这个赵医生和曲妖精吧，然后去吃烤串，曲妖精本来是想逗赵医生一下，结果赵医生跟他讲了非常多，就是 因为他是 医学领域的事 儿， 对，医学领域的事儿，然后弄得这曲妖精直接吃不下去了 啊！ 对， 曲筱绡，王子文的演员， 所以这个医生也是有大心脏，我觉得。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医生这个脱了手套，对吧？洗洗手就能够，哎呀，回归这个生活了，非常的了不起，很佩服医生。 对对对，是没错，谢谢流氓兔给我们送出的金话筒，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要不要再来听一首这个关于雨的歌呀？因为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没有窗户，不知道外面现在下雨了没有？在北京的小伙伴。这曲筱绡直接吃不下去了 啊！ 对， 曲筱绡，王子文的演员， 所以这个医生也是有大心脏，我觉得。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医生这个脱了手套，对吧？洗洗手就能够，哎呀，回归这个生活了，非常的了不起，很佩服医生。 对对对，是没错，谢谢流氓兔给我们送出的金话筒，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要不要再来听一首这个关于雨的歌呀？因为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没有窗户，不知道外面现在下雨了没有？在北京的小伙伴。这曲筱绡直接吃不下去了 啊！ 对， 曲筱绡，王子文的演员， 所以这个医生也是有大心脏，我觉得。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医生这个脱了手套，对吧？洗洗手就能够，哎呀，回归这个生活了，非常的了不起，很佩服医生。 对对对，是没错，谢谢流氓兔给我们送出的金话筒，谢谢。 谢 谢 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要不要再来听一首这个关于雨的歌呀？因为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没有窗户，不知道外面现在下雨了没有？在北京的小伙伴。这曲筱绡直接吃不下去了 啊！ 对， 曲筱绡，王子文的演员， 所以这个医生也是有大心脏，我觉得。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医生这个脱了手套，对吧？洗洗手就能够， 哎呀，回归这个生活了，非常的了不起，很佩服医生。 对对对，是没错。谢谢流氓兔给我们送出的金话筒，谢谢。 嗯，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要不要再来听一首这个关于雨的歌呀？因为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没有窗户，不知道外面现在下雨了没有？在北京的小伙伴，这曲妖精直接吃不下去了 啊！ 对， 曲筱绡，王子文这演员， 所以这个医生也是有大心脏，我觉得。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医生这个脱了手套对吧？洗洗手就能够。哎呀，回归这个生活了，非常的了不起，很佩服医生。 对对对，是没错。谢谢流氓兔给我们送出的金话筒，谢谢。 嗯，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要不要再来听一首这个关于雨的歌呀？因为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没有窗户，不知道外面现在下雨了没有？在北京的小伙伴，这曲妖精直接吃不下去了 啊！ 对， 曲筱绡，王子文这演员， 所以这个医生也是有大心脏，我觉得。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医生这个脱了手套对吧？洗洗手就能够。哎呀，回归这个生活了，非常的了不起，很佩服医生。 对对对，是没错。谢谢流氓兔给我们送出的金话筒，谢谢。 嗯，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要不要再来听一首这个关于雨的歌呀？因为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没有窗户，不知道外面现在下雨了没有？在北京的小伙伴。 生意是特别好， 蓝心是可以治疗抑郁症 啊， 这个治疗的效果和抗抑郁药物几乎是差不多的，因为这些有抑郁症的小伙伴在有机器人陪他们谈心之后呢，他们的抑郁的状况都有极大的改善 啊，是这样。但是我有一个担心啊，因为现在机器人的普及率或者说它的技术并没有达到一个广泛的应用的这样一个领域，那会不会就是比如说我们通常说的一个理儿，就是现在这东西还少，比较新鲜？ 我觉得不算新鲜了， 是吧？ 孔文，你和机器人聊过天吗？ 我和机器人聊过天，但是 谁呀？ 谁呀？ 谁呀？ 他叫小什么来着？ 就是那个小谁呗。 就是那个小谁，对。那个小机器人呢，是一个就是一个品牌的一个办事大厅里，它有一台机器人。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是 有点像那种导览员一样。 对，是那种。 它做的还是一个机器人的形态，对吗？ 对，是那种。然后就是呢，它下边有一小轮，然后上面是一个这个有一个人头的形状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它的面前呢是一个显示屏。 嗯、 但是呢，就是你不需要它的时候，就是你在看着它，你在看着它的时候，它会知道。然后他会跟你说，小哥哥，你是要跟我照相吗？然后、 哦、他会撩你。 对，他会撩我。然后你拿着手机拍他，不要偷偷的拍我，我们大方的来一张自拍好不好？然后他就 哦，还是很智能的。 对对对，然后他就过来了。 嗯 啊，然后就是来了之后呢，然后走近了之后一看，就是他会他的这个屏幕上呢，它会显示一颗心，这个心呢，然后由大变小，由小变大，就是已是心跳。然后他就说、嗯：“哇，小哥哥，你长得好帅呀！”然后就比如说女孩呢，哇，姐姐，你长得好漂亮。然后会这样说。 嗯 啊，这个算是我跟这个机器人聊天的一个经历。 嗯，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确实不多，就是这种东西在我的生活里现在至少见的不多，所以觉得比较新鲜。 那我跟你说一个我跟机器人聊天的经历吧。 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的小伙伴都关注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叫贤二。 贤二 就是一个小和尚。这个小和尚呢，就是他可能也是一个公众号了，估计他也是一个人工智能，或者说后台有谁操纵的。但是你可以和他聊天嘛。是一个小和尚，然后很多很多的人都去和贤二聊天。是因为贤二会开解他们，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些哎呀什么样的苦恼啊，然后我就是跟别人竞争，没竞争过，考试没考好啊，然后贤二就会用一些这个用他一些佛教上的一些哲理吧，然后去开解你 啊。 就是叫贤二僧，哎，今年其实挺火的这个公众号， 是吗？ 叫贤二僧机器人。然后我还问过他，我说你是人工智能吗？他说我是人工智能答录员。 答录员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可以来就是回答你的问题，然后我还可以记录下来你问我的问题，然后它就有一个学习的功能 啊， 慢慢慢慢的收集越来越多的问题，然后会越来越多越强大的这种回答的能力。 其实、这个、 天哥说 Siri，Siri 是我们都接触非常多的一个人工智能。 Siri 是这个 嗨 ，Siri 有时候不太灵。 对，天哥，天哥说对了，是龙泉寺开发的这个公众号，还是很有意思的。 哇， 非常有意思，也挺火的，非常火爆。我身边好多小伙伴都在经常跟贤儿聊天。其实在这个板块聊到这个话题，我特别想跟大家推荐一个电影，应该是这个16年还是15年上线的，这个电影叫 Her。就是 H-E-R 那个英文中的那个他，第三人称的他，他其实就是讲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叫伴聊吧，就是可以陪伴你聊天。对，这部电影拍的特别的酷，而且是在我们中国的上海拍的一部好莱坞大片。 是吗？ 对，这个情节特别特别简单啊，我跟大家简单说说，就是这个男主人公吧，他是一个科技宅，然后他就发现了 Her， 然后他就每天和 Her 聊天，这个人工智能可能不叫赫，它有一个别的名字。然后呢，他就觉得他爱上了这个人工智能，他产生了一些感情。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这个人工智能在跟他聊天的同时， 也爱上 了他，还跟几百万个人聊天。 啊，就是我觉得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欺骗。 对 啊， 就是。哎，反正这部电影是我对人工智能就是感觉对我的这种冲击力最大的一部电影，真的推荐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又有感情又有科技，还有我们中国的很多元素，非常有意思。 爽爽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关于人工智能、关于机器人的一部电影《Her》。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大家在空闲的时候可以看一看，找一找。 流氓兔说他去开会了，拜拜了您。 拜拜了您嘞， 拜拜，好好开会。时间来到了8:58、59了，我们跟大家放一首歌，然后继续整点报时之后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来跟大家讨论这个你想去哪个城市生活的事儿。为了预热这个话题呢，给大家准备了一首黄渤的《去大理》。 哟哟，这个我喜欢。 你喜欢吗？这首歌特别好听，原唱是 郝云。 对，郝云。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 北京时间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我希望说早安，你也刚起床。我希望写的书是你欣赏的故事。我希望买的水果你永远觉得是甜的。我希望点的歌都是你喜欢唱的。我希望的是你希望的。我希望你知道 FM98.2 一个属于未来的电台。 FM98.2 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我希望你能来看我。 当他说他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时，你该怎么回答？ 答案 A， 吃的盐跟走的路也不是一个单位啊，而且多吃盐对身体也不好啊。 答案 B， 那又怎样？ 答案 C， 我穿秋裤了。 答案 D，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 没错，只要你不活在过去的固定程序中，你永远是年轻人。请打开 FM 98.2，年轻人，欢迎归队。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年轻人，欢迎归队，我是孔文。 嗯嗯，刚刚这个间奏的时候，孔文跟大家跳了一支舞， 跳了一支舞， 谁能猜出来这是哪支舞？ 对，这个天哥一直在看啊，那你东北的朋友是吧？你猜猜，这个和你有关系啊？你也笑了啊？你猜一猜，我相信你能猜得到。 骑士精神已经哭笑不得。 嗯，对， 这不是要一脸娇羞 啊、 嗯，这叫不忍直视。 对对对，那我跳的其实是个这个啊，就是大棉袄嘛， 二棉裤里面是羊皮，外面裹着布， 哪怕零下四五十度，还穿着它，咱冷咱也不打怵。 就是那个，就是腿特粗，然后都走不动道，还在那跳舞、 哎。对，如果是跳的好的话，得来一包六六六啊，谢谢。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花椒活力酒吧的房间。 嗯， 那今天早晨我们刚才设立了一个目标，说我们要冲到68000的观看量。 对、啊， 现在是56000。 56000，这个这56000有段时间了，怎么一直没有变呢？这个、 也可能就是每天，毕竟九点的时候，大家就已经纷纷到岗位上去上班了。 对对对对啊、嗯，这个。好，那么这个不管了，我们继续努力啊，继续努力为大家带来这个好的话题和这个轻松愉悦的谈话氛围。 刚才这个好物三强在聊我们上一个说的话题，说抑郁病人只会和机器人说话，然后治好了之后就能正常的跟这个人类去沟通了。 嗯， 所以以后这个治疗心理疾病都需要这个医生和人工智能一起去努力。 对，包括以后科技对于医学的贡献发展，就是以后在我们身体当中可能就会我好像听到过，就是那种就类似于细胞的那么小的机器人，或者是基因是什么东西，就它会直入你的体内，就在你的体内，就好像是一个你体内的一个智能医生一样，就它会监控着你体内哪有问题之后， 它一拿血管可能有点堵啊， 对，就有点堵，它可能对，可能比如说在你这个体外的，我们这个到时候可能真的就可以连上手机可能一报警，哦，说你孔文说这儿这个血管要不后，在我们身体当中可能就会我好像听到过，就是那种就类似于细胞的那么小的机器人，或者是基因是什么东西，就它会植入你的体内，就在你的体内，就好像是一个你体内的一个智能医生一样，就它会监控着你体内哪有问题之后， 它一拿血管可能有点堵啊， 对，就有点堵，它可能对，可能比如说在你这个体外的，我们这个到时候可能真的就可以连上手机可能一报警，哦，说你孔文说这儿这个血管要不后，在我们身体当中可能就会我好像听到过，就是那种就类似于细胞的那么小的机器人，或者是基因是什么东西，就它会植入你的体内，就在你的体内，就好像是一个你体内的一个智能医生一样，就它会监控着你体内哪有问题之后， 它一拿血管可能有点堵啊， 对，就有点堵，它可能对，可能比如说在你这个体外的，我们这个到时候可能真的就可以连上手机可能一报警，哦，说你孔文说这儿这个血管要不后，在我们身体当中可能就会我好像听到过，就是那种就类似于细胞的那么小的机器人，或者是基因是什么东西，就它会植入你的体内，就在你的体内，就好像是一个你体内的一个智能医生一样，就它会监控着你体内哪有问题之后， 它一拿血管可能有点堵啊， 对，就有点堵，它可能对，可能比如说在你这个体外的，我们这个到时候可能真的就可以连上手机可能一报警，哦，说你孔文说这儿这个血管要不后，在我们身体当中可能就会我好像听到过，就是那种就类似于细胞的那么小的机器人，或者是基因是什么东西，就它会植入你的体内，就在你的体内，就好像是一个

后在我们身体当中可能就会我好像听到过，就是那种就类似于细胞的那么小的机器人，或者是基因是什么东西，就它会植入你的体内，就在你的体内就好像是一个你体内的一个智能医生一样，就它会监控着你体内哪有问题之后， 它一拿血管可能有点堵啊， 对，就有点堵，它可能对，可能比如说在你这个体外的我们这个，到时候可能真的就可以连上手机，手机可能一报警，哦，说你孔文说这儿这个血管要不。后在我们身体当中可能就会我好像听到过，就是那种就类似于细胞的那么小的机器人，或者是基因是什么东西，就它会植入你的体内，就在你的体内就好像是一个你体内的一个智能医生一样，就它会监控着你体内哪有问题之后， 它一拿血管可能有点堵啊， 对，就有点堵，它可能对，可能比如说在你这个体外的我们这个，到时候可能真的就可以连上手机，手机可能一报警，哦，说你孔文说这儿这个血管要不 啊，比如说吃这个西餐呐、啊，这个就找点小资的情调，他开了一个小西餐，然后开了半年之后他就不愿意了， 要为什么呢？ 他说成都太累了。他说、 啊、 他说姐你知道吗，我在绵阳有多好，就是我打牌有一群牌友，我运动有一群这个球友 啊， 然后我这个密室逃脱有一群这样的朋友，逛街有一群朋友、喝茶有一群朋友， 自是没有男朋友 啊比如说吃这个西餐呐、啊，这个就找点小资的情调，他开了一个小西餐，然后开了半年之后他就不愿意了， 要为什么呢？ 他说成都太累了。他说、 啊、 他说姐你知道吗，我在绵阳有多好，就是我打牌有一群牌友，我运动有一群这个球友 啊， 然后我这个密室逃脱有一群这样的朋友，逛街有一群朋友、喝茶有一群朋友， 自是没有男朋友 啊比如说吃这个西餐呐、啊，这个就找点小资的情调，他开了一个小西餐，然后开了半年之后他就不愿意了， 要为什么呢？ 他说成都太累了。他说、 啊、 他说姐你知道吗，我在绵阳有多好，就是我打牌有一群牌友，我运动有一群这个球友 啊， 然后我这个密室逃脱有一群这样的朋友，逛街有一群朋友、喝茶有一群朋友， 自是没有男朋友。 跟大家剧透一下，我表妹跟水水是发小，哇，就是我表妹在西城工作，然后我呢、住在东边，我们俩就基本上半年都见不了一两次， 哎，对， 真的是这样。 对，还有我的大学的时候一个同学，然后我在东，他在西南，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成天天天泡在一起，现在也是好几个月都见不了一次。对， 大家一直在笑什么呢？ 对 对 笑咱弟的事儿是吧？ 对对对，就是我刚刚说的嘛，就是咱弟的那种生活是吧，也是我想的生活，也是这个好无三强，好无三强的这种生活，咱弟这种生活其实也是我想的生活。哎，对，天哥在旁边就开始这个坐小板凳是吧， 大家都在笑啥呢？ 吃瓜群众就开始套近乎。 刚才有人说了，说我弟这个回绵阳是因为西餐开不下去赔钱了，我估计也是，他就是那个面子上过不去，然后跟我这么逞能，我觉得也是、 啊、 说姐我这个咱们也在北京。 咱们也在北京吗？ 咱们也在北京。哎，要不哪天把我表妹也请来直播间吧？我表妹也是一个，有着她前段时间刚刚一个人去了德国。 哦，那来，那咱们也让 很有意思。 对对，咱们也那个回来讲讲这个德国旅行的一些见闻。 什么时候我还有我妹妹，还有水水，还有珊珊，我们一起能在直播间汇合？哇，我觉得那真是萝卜开会。 那到时候你们就说吧，我就不说话了，那我就说直接就打起来了。 你在后面跳棉裤舞就可以。 我跳，对，跳棉裤舞啊。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想去哪里生活呢？刚才有人说成都太热了。成都啊，其实我在成都过过几个年，我是这种感觉啊。成都夏天太热了。然后冬天呢也有一个缺点，就是没太阳。我是一个没有太阳就没有情绪的人，所以成都可能我也觉得有点不是特别适合。 然后这个随风说到时候约战三里屯。哎，随风你不是在东北吗？是在长春吧，是吧？对， 可以呀、啊。 哎，比你好看的话没准爽爽就掉粉儿了。谁我们、 哎、呀， 谁我们爽爽好看啊？谁？ 我妹真的比我好看。 是吗？哦，